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的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 Simon。 哇！天寒地冻嘅日子啊，突然间咧喺几日之间咧，哇！啲室外气温咧系哇由本来十八九度啊，变咗去到十四五度咁样咧，好得人惊啊！ 系啊， 我发觉香港永远都系咁样嘅，即系系得夏天同埋冬天嘅，系冇秋天嘅。即系明明上个礼拜啦，咁样仲系即系可能争啲仲要开冷气，着紧背心咁样喺屋企咧，跟住突然间咧就要着褛啦，跟住要差唔多冚棉胎噶啦。 系啊， 系要冚棉胎。 但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其实系由裸体，然后去到咧要着棉胎嘅，冚棉胎嘅。其实呢个对比， 裸体都可以冚棉胎嘅， 系嘛， 暖啲添， 系嘛。OK， 好啦，咁啊，天寒地冻日子啦，希望大家听住呢一个系陪足大家每个星期六都系风雨不改，好窝心、好温暖嘅自己人啊。OK， 嗱，今个星期咧，我谂咧众多人咧即系谈论得最多嘅咧，就首先系我哋今晚嘅即系 headline 啦，就梗系 Ellen Page 变咗。No， 我都要改一改字眼。Ellen Page 终于揾翻自己，系今时今日嘅 Elliot Page。所以真係 turn a new page 啊 ，OK， 咁啊，因為我哋比較熟悉嘅 Ellen Page 啦，以前嘅 Ellen Page 啦，咁啊最其實我諗佢係大概係2014年、2015年咧正式出櫃，承認自己係 lesbian 啦。咁而今次咧就再下一城啊，係另外一次出櫃，就向全世界講咧，其實佢係一個跨性別嘅人士，又或者一個 non-binary 啦，唔會活喺一個所謂即係性別二元嘅框架裡面嘅一個人啦。咁所以佢嘅真正嘅所謂性別認同咧，可能係男性啦，又或者唔可以用男女嚟對規範啦，咁所以佢都當自己係 transgender 一員嘅，咁甚至幫自己改埋名，日後咧大家要稱呼佢做 Elliot Page 啦。 我啊，梗係十分之開心啦，同埋十分之驕傲啦，因為佢係我同鄉啦，大家都係加拿大人，哇，咁有型嘅一件事，即係完全係話俾大家聽，喂，真係揾翻自己，做翻自己，而且咧。佢嘅太太都即刻喺即係社交媒體啦，即刻都哇，即刻就 post 翻一個非常之支持佢嘅 message 啦，同埋最後就係 love you 係啦， 真係無論如何，即係你中意一個人咧，完全已經唔係一個性別，而係因為中意佢咯，因為愛佢咯， 係 接受佢嘅一切。 我哋見到坊間嘅即係大部分嘅反應啦，其實都係即係比較正面啦，同埋支持，因為始終咧即係即係 transgender 或者跨性別呢一個 terms 咧，都係呢幾年先至即係多人談論啦。其實好多人都會有好多誤解啊，或者有好多即係即係混淆啊。咁但係佢走出嚟咧，其實就即係立即會有好多就算係亂啊或者直嘅人都會問嚇，咁即係跨性別係乜嘢？因為我見到有啲真係有啲人喺啲即係 page 低會問嘅，咁然後即係呢啲其實咁樣嘅疑問或者懷疑就係引發起即係大家嘅討論，令到更多人認識跨性別。而一位咁即係本身已經係一位即係明星咧，咁多人支持嘅話，佢咁樣嘅出櫃咧，其實係帶嚟好多即係對跨性別社群咧帶嚟一個好嘅影響咯。我覺得 嗱，你哋就話咧，其實普遍咧，似乎外間咧都係即係 嚟嗰個反應都係比較 positive 啦。但其實亦都咧，我哋唔可以忽視咧，當中亦都有唔少咧一啲攻擊嘅，一啲 trolling 嘅。OK， 咁其中咧，我覺得咧最多嘅一啲反應咧就係話嚇嗱，你又有個太太叫 Emma 啦，佢係做演員噶啦。咁但係今時今日你話自己係 Elliot Page， 你係 transgender 或者係你係一個跨仔，咁到底你係喜歡女人定係男人啊？咁同埋而家你同你嘅太太一齊嘅時候，咁呢一個係同性戀關係啊，定係異性戀關係啊？嗱，最多咧人問嘅咧就係問呢啲嘅，都係老掉大牙嘅。咁我少覺得就係、其實 Emma 即係佢自己太太嗰個回應係最好嘅。Emma 話：嗱，我又即係我同 Elliot Page 之間，我哋無論我哋嘅性取向，又或者我哋嘅性別認同，關你鬼事咩？嗱，個鬼字我自己加， 係咯， 佢好斯文嘅，佢冇講個鬼字，關你乜嘢事啊？咁樣好溫軟嘅，係啦。咁同埋佢到最尾都話，其實我愛嘅就真係我一個人啫。咁所以佢嘅 gender 其實唔係一個最重要嘅考慮啦。咁樣，咁但係喎，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就好重視就話係咁。而家你中意女人定係男人？如果你繼續中意女人嘅話，咁而家你係男人，咁即係而家你係異性戀啦，你唔係一個 lesbian 啦，咁樣即係你唔係 gay 啦，咁樣好煩啊！ 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多人問：咁我而家入男廁定女廁嘅？咁我覺得其實依、這個性別真係好麻煩。咁我覺得咁去男廁或者女廁，總之唔會阻礙你哋，你就唔使理咁多啦。其實 係啦，總之唔壓咗你嗰格就算啦，係嘛？ 呢啲凡人真係完全係活喺自己既有嘅框架咧，就不斷咁樣要去批判啊，要好執著。哎呀，係男啊，係女啊，到底係咩啊？到底係中意男啊，同性戀啊？其實講真係你，即係而家又唔係你嘅生活，係人哋嘅生活，人哋太太一樣係咁愛佢，真係關你鬼事咩？ 唔係咯，同埋我又唔係瞓喺你隔離。真係關你鬼事咩？我真係要加個鬼字啦，係咪？咁但係咧，因為我作為我都係 Ellen Page 嘅以前 Ellen Page 啊，而家 Ellen Page 嘅影迷啦。咁但係因為咧，其實近呢一兩年咧，我都追緊一套咧佢有份主演嘅劇嘅。嗰套劇咧就係叫做Umbrella Academy 嘅。如果你係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嘅話咧，都係睇翻。咁今年咧已經做到第二季啦。咁而兩季裡面咧，其實咧 Elliot Page 咧都係做其中一個角色，都係有超能力 super power 嘅，最勁嗰個係佢啊。咁就係做一個叫 Vanya 嘅角色。咁但係個角色其實係女性噶嘛。咁所以當Ellen Page 話以後佢出櫃成為 transgender， 希望大家改名就叫佢做 Elliot Page 之後咧，其實有啲影迷咧佢哋唔係帶一種攻擊嘅口吻嘅，佢哋只係關心啊，我追開Umbrella Academy。咁去到第三季，因為其實已經正式宣告話會開拍㗎啦。咁到底佢會係咪做返呢個角色呢？因為嗰個角色係一個女性角色嚟㗎嘛。咁但係有關嘅創作呢個劇嘅人呢，就聲稱話其實我哋已經傾好咗㗎啦，佢會照做返呢個角色嘅。因為就算你作為一個 transgender 呢，你都可以演一個係同自己性別唔同嘅角色嘅。所以其實係冇問題嘅。 嗯，演員嚟㗎嘛，演員係演乜都得㗎。 係啊。咁但系咧，我要赞一赞，因为咧，其实自从Elliot Page 咧出柜承认自己系 transgender 之后咧，咁你知啦，即系以往佢无论拍开嘅戏啊、参与演出嘅嘢咧，嗰啲 credit 啊，全部都系写翻 Ellen Page 噶嘛，唔系 Elliot Page 噶嘛。但我见到有几个好大嘅平台咧，系第一时间改晒啦。你睇下 Netflix 啊，佢啲 credit 已经改晒 Elliot Page， 真系要赞一赞啊！ 哇，好犀利， 从善如流，因为你谂下要改好多噶、啊。系嘛？阿 Simon， 你系剪片噶啦，唔系净系改个字，要 render 过噶喎，成件事。 你谂下几多个平台，几多个版本啊？即系你唔系一套戏，一套戏我哋做片就知啦，二十几个版本，咁同埋仲有唔同嘅语言咧，咁唔同嘅语言咁都会有 credit 噶嘛，咁都要改噶咯、啊。即系谂下嗰度，你谂下即系几多公司愿意去为咗佢呢一样嘢去。即係做呢一個咁，我哋覺得係一個好麻煩嘅工序。你諗下，即係佢係得到幾大嘅尊重咧？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時代真係唔同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啲嘅平台，若果唔想落伍於即係時代嘅新思維嘅話咧，其實都要即係急起直追咯。咁所以都要為呢一啲咧，即係願意將個名改翻正，係叫做 Elliot Page 嘅朋友咧，即係致掌聲嘅，係值得嘉許嘅。OK， 係多謝曬。不過其實講開呢、這個即係跨性別啦，我都想講下咧，最近即係你知十二月咧，其實好多都係一啲時裝雜誌嘅即係重要嘅一期啊，咁都會啲大明星啊，即係好厲害嘅，即係好出名嘅明星做封面啦。咁其實喺美國嘅即係一本時裝雜誌 V 字頭嗰度咧，佢就揾咗破天荒咧揾咗一位男士嚟做封面，而即係大家都認識佢啦，就係其實 Harry Styles 啦。咁另外 最特別嘅地方咧，其實佢係著咗一條裙做呢個封面嘅，咁亦都令到好多人去談論啦。其實呢個性別氣質啊，同埋係啊，點解佢要著一條裙，同埋佢著呢條裙嘅即出嚟嘅形象係會出嚟一個咩影響咧？咁我就見其實都係睇翻啲坊間啦，或者一啲即係 fashion 嘅人會留言咧，其實就覺得佢係即其實 OK 啊，冇所謂啊，因為佢唔係去 drag 啊，因為佢冇化妝成為一個女人，佢只不過係著一條裙。去一個封面，佢只不過因為個裙其實係即係你咁講，其實係冇一個性別喺入面噶嘛，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似幾受落佢依個咁樣嘅所謂中性嘅打扮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講開呢個 Harry Styles 啦，我哋對上幾個星期已經提過佢，即係成為第一個咧，就喺 Vogue 嘅封面裡面嘅即係男嘅 model 啦。咁但係自從呢個封面出咗之後咧，咁啊除咗有啲人覺得佢好有型啊，係嘛，即係好追得上潮流啊，同埋時代，同埋係成日要推翻咧，即係我哋原有約定俗成咧嗰啲好老掉大牙嘅所謂男女嘅角色定型啦。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人反對啦，係咪？咁但係呢一個星期裡面咧，有一位美國嘅作家，我要強調佢係一個女作家，就叫 Candace Owen。咁就喺自己嘅 Twitter 裡面咧， okay. 就寫咗一句説話。点解我要强调佢系女作家呢？因为佢讲嗰啲嘢咧，真系吓死人。佢话回顾我哋嘅历史啊，冇一个社会啊系能够生存嘅。若果冇强悍嘅男人，嗱，佢系一个女人嚟嘅。你咁样踩自己，你有冇搞错啊？嗱，佢话东方如是咧，西方亦都系嘅。佢话咧，当男人开始咧越嚟越女性化咧，就啱啱系咧喺我哋西方角度里面咧，马克思主义咧就开始荼毒我哋嗰啲小朋友同埋年青人啊。我觉得绝对唔系巧合咯。佢讲咩啊？ 哇，真系 佢咪食错药啊？同埋佢作为一个女性嘅作家，佢讲呢啲说话，其实已经系即系喺度刮紧自己噶啦。即系佢系几咁睇唔起自己作为女人，作为女人嘅身份啊！ 我只可以咁样讲，即系其实有唔即系呢个世界真系有唔同类型嘅人嘅，就算系我哋同志圈都好啦。咁有一啲人就中意做 master， 有啲人中意做 slave 噶嘛。咁即佢可能咁啱就系即比较觉得中意做一个被奴化嘅角色咯。咁佢系一定系要有一个强悍啲嘅对方，咁先至可以肯定自己奴化。自己嘅存在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女作家啦吓，即系自己作为女性都系自踩女性嘅女作家咧，仲有一个 tweet 里面咧加咗一句，佢话it's time to bring the manly man back， 系时候要将一啲咧真系有男人气概嘅男人咧带翻嚟今时今日呢一个时代咁样。我觉得最正系 冇咩而家， 我觉得最正系咩咧？你知唔知 Harry Styles 点样回应啊？咁佢出咗个 tweet， 咁就净系用咗呢一句 bring the manly man back。咁然後佢影咗張相，嗰張相係繼續咧就係唔知點樣著條裙啊，加件西裝啊，即係繼續係佢呢度中性嘅打扮咧，都不得止，仲要係拎住一隻蕉喺度嚼， 啱啊！就係話 我覺得好正 嘅，咁咪 Manny 咯， 係嘛？係咯，我唔知係佢嗰條裙啦，佢個中性打扮啦，但係公然咧嚼住嗰隻蕉咧，咁就好 Manny 咯。 同埋佢呢个即系呢次即系封面事件之后咧，其实有一位即系记者啦，我唔记得边个间，应该系美国或者英国咧，佢就真系试下咧着一条好似嗰啲咧嗰啲好飘逸嘅裙咧，就出街出咗即系一日街咁样啦，就周围行咧搭地铁啊搭车去公园咁样啦，就睇下途人嘅反应，觉得即系我一个作为一个男人咧，佢都系着件西装褛，但系入边着条裙，啲途人嘅反应系点样啦？但系原来 Harry Styles 但系佢都 OK 嘅个样子都唔差嘅，咁就、okay. 但系途人嘅反应咧都系即系有啲人都赞上去咧，有啲女仔同佢影相添咧，但系有啲阿叔咧就可能会嘴藐藐咁样，咦做咩啊？咁但系佢整体翻嚟最后嗰个结论咧，佢都话系其实其实大家都唔系话歧视佢着女装嘅，只不过系即系着女装佢哋唔系好惯啫，所以就会即系眼掘掘咁样望住佢咯。 但系我觉得我觉得最多人掘佢嘅咧就系、是。佢着住 Harry Styles 嗰啲纱裙咧，好鬼大条，然后搭地铁咧阻住人咯，其实。 唔系，或者佢唔知会唔会咧，好似 Harry Styles 咁样跑啊，一跑咧嗰啲裙会飘起噶嘛。 咪咯 ，Harry Styles 冇着住呢条裙去搭地铁噶嘛。 系咧，人哋有 limousine 出入噶嘛。 咁啊，但系讲起出柜呢一个话题咧，最近有一位都算系历史人物啦，系。 被出櫃喎，講緊咧就係即係波蘭嘅一位好出名嘅音樂家，就係肖邦啊。咁啊，肖邦咧就係喺1810年嗰陣時出世啦，咁就即係活喺1800几年嘅年代。咁你都可以想象咧，其實當其時即係邊有人會咁大膽即係承認自己係同性戀啦？咁但係其實之前咧都冇任何嘅一啲即係歷史記載就話，咦佢可能都係自己人嚟嘅。咁但係咧最近咧就有一間瑞士嘅電視台咧就播咗一個節目啊。那个节目咧就系肖邦系基嘅，而且有一啲人哋唔知嘅历史。咁原来佢系点样？即系讲翻呢个古仔咧，就系话即系原来佢揾翻好多，即系佢以前啊，阿肖邦我唔知佢点揾噶啦，就揾翻佢当年啊写过，原来佢好多情信俾一啲男性嘅朋友，唔知系咩男性朋友啦吓。咁而且 佢同学啊，同学啊， 啊系啊系啊，可能系同学同窗咁咧。唔單止即係一啲即係話啊，我好掛住你啊咁簡單，而且係當中嗰啲內容咧都幾露骨嘅喎、哦。例如啊，即係嗱，你講啲比較輕輕啲嘅先，就係佢其中有一封信咧，就係講啊，你唔中意俾人嘴，但係今日不如俾我嘴下你啦。跟住咧，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你嘴下我啦，即係你係我最親愛嘅人。即係原來我諗，即係佢即係除咗佢嘅音樂世界之外咧，佢都真係幾渴望嘴嘴 嘅 咯。 係啊，同埋佢有封信咧都幾露骨嘅，係真係俾寫俾佢同窗咧。佢講咩咧？佢話我琴晚咧就發咗個夢係關於你嘅，嗰、那個夢咧都幾 dirty 嘅、哦。如果你想知道嘅話咧，我要收費咯。 其实我 你觉唔觉得咧好正啊？即系完全好似我哋现代语言咧，即系 WhatsApp 讲嗰啲说话咁样噶。你唔好以为咧，即系上个世纪嘅纪元嗰啲人咧讲嘢咧就个个文绉绉咧，原来私下咧通讯咧同我哋讲嘢冇分别噶。 一样啊，完全令我谂起咧，即系根本就系同而家即系你喺譬如 IG 度识人啊，你喺即系嗰啲交友 app 度识人啊，即系啱啱开始识咗冇几耐，即系但系又暧暧昧昧咁样要 flirt 下，即系嗰种系一模一样。 系啊，我谂唔同就系嗰阵时佢哋唔可以即时传相啫嘛。 系嘅，我唔可以话嘅。 同埋引用佢头先嗰句说话咧，其实佢如果系生于呢、這个即系21世纪咧，佢应该会有个即系 fans only 嘅 page 咯。佢要收钱啊！ 系啊， 咩系 fans only？ 咩嚟嘅？ 你唔知 道？唔系，同埋我觉得即系肖邦呢个中文译名都其实有都几得意啊！ 系啊，系啊，系啦 ，Chopin 啊嘛，我成日都唔明点解 Chopin 系要译做肖邦咯。咁啊，即系听完呢一啲故事，同埋睇完佢嗰22封嘅情信之后咧，好似有啲明。点解我哋会明白呢？咁啊，如果你想知道就我要收钱咯。O K， 嗱，我哋讲开啲历史人物啦。咁其实今晚咧，我哋自己人嘅专题咧，揾嚟嘅嘉宾咧，都系要同大家咧数一数，同埋讲一讲历史嘅，就系讲咧德国嘅同运同埋同志发展历史。咁点解咧？因为最近喺个疫情嘅影响情况底下咧，都冇影响到咧。就最近其实喺香港咧，有一个有趣嘅巡展，就系讲有关德国嘅 L G B T 同志嘅发展历史嘅。转头留意好冇？ Say love.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显卫报道新闻。四名在不同日子到过红馆看歌手张敬轩演唱会的人士确诊新型肺炎。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暂时未见到演唱会内有传播。红馆已经关闭，彻底清洁消毒，亦都已经要求红馆内所有工作人员和康文署员工接受检测。负责演唱会的人员暂时未有人确诊，当局会继续跟进，再考虑会不会收紧防疫措施。另外，政府提高违反限聚令、口罩令的定额罚款去到5000元，星期五生效。徐英伟说，提升罚则是为了加强市民的守法意识，呼吁市民忍耐。对于中西区区议员、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宣布流亡海外，他的区议员资格如何处理？徐英伟说，根据区议会条例，任何民选议员连续4个月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或者没有在限期前取得区议会同意，会失去议员资格。政府会密切关注事情发展，再研究如何处理。美国国务院宣布终止与中国的5项交流计划，其中1项涉及香港。特区政府对美国国务院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有关决定建基在错误的假设之上，属短视之举，批评美国又再作出单方面和动机不良的决定，不但打击双方的长久合作关系，更加纯粹为了政治诽谤而关上对话大门。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教育及文化交流计划实施多年，一直为美国国会人员提供宝贵机会，亲身了解本港发展和双方共同关心的事，同时亦都为香港官员提供机会，更深入了解美国当局的想法和关心的事项。指参与有关计划的访港宾客回馈普遍相当正面，认为现在最需要对话的时刻，美国国务院却剥夺机会，实属遗憾。警方星期五晚在旺角砵兰街吉锦餐厅巡查，在食肆内发现一支怀疑伸缩棍、15个头盔、1个盾牌、15个防毒面罩、2件反光背心、3个护目镜同一啲印有标语的横额，以涉嫌管有违禁武器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拘捕2个25岁和29岁的男人。警方说，2个人是餐厅的负责人，目前保释候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Re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1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第二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以陶玉做题材嘅港产片由谭耀文、张继聪、张建升同柏天南主演，麦浩邦导演睇中柏天南边一个特质呢？ 柏天南點解會適合咧？就因為佢靚仔咧，我覺得佢個角色咧入邊係俾人恰咧，我就覺得好啊，攞個靚仔嚟恰下嘅喎。 因為你唔會揾一個即係樣樣衰衰嘅咁樣， 係 啦， 即係梗係打個靚仔好玩啦，咪就係咯。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點到十二點，阿歐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音乐说林德信的音乐选择， 匆匆光阴如画。 喺佛山大 show， 即系嗰啲体育馆大， 系， 跟住唔知点解嗰次系唱《千亿个夜晚》 ，okay， 系一个出名好难唱嘅歌。 现场仲系同爸爸林子祥一起唱，完咗之后佢有冇即系讲嗰啲 not bad？ 冇回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机理 news》。据国际民传电信社 Interfax 报道，俄罗斯女子 punk 乐队 Pussy Riot 两名成员 Myra 和 Veronica 因为在莫斯科市政府大楼前面悬挂代表 LGBT 的彩虹旗被捕。当日正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68岁生日，他们表示这个是一份礼物。最终 Myra 和 Veronica 分别被处罚15,000卢布和10,000卢布，随后释放。这次不是该乐队的第一次作案，为了呼吁政府重视女性和 LGBT 人群的权益，他们曾经多次在联邦安全局、总统府、最高法院和文化部悬挂彩虹旗。 Pussy Riot 是一个俄罗斯女性主义 punk 乐队，中文有暴动小猫、造反猫咪、小猫暴动等的译名。乐队成立在2011年8月，由12名成员组成，成员头戴颜色鲜艳的头套，并且在露面时只会用化名。他们经常在各大景点举办有关俄罗斯政治生活的行为艺术表演，都未经政府批准。这些表演剪辑成影片之后在互联网上发布。世界卫生组织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发布的数字指出，60岁以上老人是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中年增率最高的族群，2019年就新增了 37,000 宗，其中男性较2010年新增数字大增 500%， 而嫖妓和一夜情的艳遇是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有 60% 的人亲自承认是透过商业性性行为感染。世卫提到，在中国这 37,000 例感染艾滋病的60岁以上患者中，男性有28,700个病例，男女比例中占 70%。 世卫说，目前在中国男女和男之间的无保护性行为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而在深圳，今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有1360例，年龄最大的是80岁，年龄最小的是12岁，其中有约60%是经男同性传播。现时深圳市累计现存活病例共有14521例，当中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和外籍人士。病例分布以宝安、龙华、龙岗等的区域较多。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第四波疫情咧就来势汹汹啦，以至到咧即系新嘅限聚令啦、新嘅措施底下咧，就大家咧其实基本上就乜嘢都唔需要做噶啦。咁啊，坐定定喺屋企睇心机啦，听自己人啦，戏院又去唔到啦，食肆而家就限聚令系两个人啦。系咪泳池又已经系 close 啦？仲有啲咩 close 噶？好彩专未 close， 未 close。 系啦，对于我哋呢啲 gay man 嚟讲咧，真系唔去健身室咧，我哋真系会好 depress 噶。 美容院都未 close 啊，好紧要啊，对我嚟讲。 系啦系啦，我哋已经系有个嘉宾抢答啦，系咪大家？佢覺得點解多咗女主持嘅咁唔熟口面嘅咧 ？OK， 忍唔住出嚟啦，佢 忍唔住啦。咁但係咧，我喺呢一度咧就即係要問一問啦，即、就、係、是、我哋今晚嘅嘉賓啦。咁我哋今晚介紹呢一個咧藝術展咧，呢、這、一個展覽咧，其實係咪而家仲高緊㗎？ 係 系啊，仲可以去噶。 哦，仲可以去嘅。咁、所以暂时而家呢个限聚令同埋新嘅防疫措施里面咧，系即系仍然容许大家咧可以去睇呢一个展览，就系、是、今晚同大家介绍嘅个展览名称咧就叫做Queer as German Folk。同德國人一樣咁 queer， 係啦，德國浩兒展覽， 德國浩兒展覽係咪啊 ？OK， 嗱咁今日咧，我哋捉住咗咧，就係其中咧有份負責誒呢一個咁有趣嘅巡展啦嚇，其中嘅兩位負責人啦，其中就一位策展人同埋藝術家，就係、是、KY，KY 你好。 Hello， 你好。 OK， 咁而另外一位咧，就系、是、咧，我已经叫过佢嚟上我节目好耐，但系每一次咧都讲个理由咧，就系太夜啦咁样。 系啊，旧年你嗌我上嚟嘅时候，我话俾你听，我又要飞啦， 系嘛 ？OK， 成日都系好似冇脚雀仔嘅咧，就系、是、本地嘅艺术家就系阿三啊，阿三你好。 Hello， 各位好啊。 系啦，不过阿三成日听我节目噶，佢间唔中咧，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咧，就会 send WhatsApp 俾我咧，有两句评语咁样嘅。好似我哋監製咁嘅， 我係由第一集 好驚， 第一集聽到而家，有啲集數我聽咗幾次嘅啦。 係啊，你真係有聽第一集啊？十四年前 有啊！ 唉，多謝捧場啊！哇，就是资深听众， 听下啲评语啊， 同节目一起成长。 我最中意听系听 Tana 同埋 Coco。 我啊， 因为佢两个成日俾 Brian 闹。跟住就好好笑，好開心。 哦， 所以我哋係好重要咯，喺呢個節目入邊， 所以我就好唔重要咯。其實我可以扯咯， 因為大家係聽，即、就、係、是、想聽我哋點樣俾人鬧咧，點樣去即係、就是、出錯咁樣咯。即係大家都係想聽呢啲嘢嘅啫。其實 ，OK 嗱， 我做多啲啲嘢咧。 我都要學下點樣出錯多啲，學下點樣俾阿 Brian 鬧多啲。 哦，即係你好少出錯機會啦，言下之意啊 ，Simon 係嘛？無犯生咁話啦。 佢想爭我呢個位啊， 好難爭㗎你嗰位，你 爭咗你嘅內控添。 你坐得好老定啊，冇人取代得你呢個位置啊。OK， 係啊，我呢啲老海鮮嚟㗎啦，喺呢個節目。 喂，言歸正傳啦，翻嚟啊，喂，我哋今日要介紹呢一個有趣嘅巡展啊。咁啊，即係話説，不如阿 KY 作為策展人啦，同我哋即係講清楚，即係譬如話由幾時至到幾時啊，喺邊度可以睇到呢一個有趣嘅係關於德國同志文化嘅藝術展咧？ 其實咧呢個展覽都已經開咗一陣㗎，咁樣咧會一路去到一月頭啦。不過咧今日唔知聽日事啦，我哋都可能因為限聚令影響而隨時就會閂門㗎啦。咁所以大家把握時間咧，如果得閒咧就即刻去睇啦。咁我哋都會做咗防疫措施同埋限制個人數嘅。 OK， 咁而家喺最新嘅防疫措施底下咧，即係展覽嘅場館咧，你點樣即係限人數法啊？即係每一次個場館裡面可以容納幾多人啊？ 其實都冇嘅，佢就講，因為我哋本身係歌德學院嚟㗎嘛，咁就 75% 上限人數啦。咁我哋都好嚴格執行，每個觀眾都要有 1.5 米社交距離，戴口罩、消毒、探熱咁樣都做足嘅。 係係係，咁但係因為其實場館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係 Art Center 嘅14樓啊，如果我冇記錯。 嗯，系啊，系14楼。 咁即系其实佢哋都有两个 section 嘅，除咗嗰个即系主要嘅 main room 之外咧，另外一个叫做黑盒系嘛？ 系啊，但以前即系我哋平时就会攞个black box theater 嚟攞嚟放映，或者攞嚟做一啲讲座咁样啦，因为佢度比较幽暗同埋比较静。咁然之后仲有 main gallery 啦 ，main gallery 咧就其实系喺 reception 隔篱嘅嗰个 floor。咁就主要係展覽嘅部分，咁其實仲有圖書館嘅，咁圖書館咧都有一啲關於德國 queer 嘅書係可以大家去睇嘅咯。 係啊，我都係今次咧，即係上到我先知道原來裡面有個圖書館嘅，但係大家突然間即係得閒咧，其實可以當呢個中途站咧喺裡面咧即係等人啊，個人啊遲到啊，好似 Coco 咁樣咧，咁就變咗可以喺度 hea 下，又可以睇下書。 個海景好靚㗎， 係啊，幾好㗎， 可以去睇下， 幾好㗎，幾好㗎，嗱。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個名都有得講啦，就係 Queer as German Folk 啦，咁就係講述有關即係德國嘅同志文化啦，同埋嗰個即係發展歷史咁樣啦。同埋聽聞係一個巡展嚟嘅，阿 K 可以講多少少嗰個即係背景，其實所謂嘅巡展，你哋去咗乜嘢地方啦？ 咁首先咧，呢個展覽咧就係嚟自呢個 Berlin 柏林嘅 Schuflers Museum， 就係呢個地球上第一個 gay museum 啦 ，Schuflers 就係 gay 咁解。咁然之後咧，佢就走咗去美國啦，美國三藩市啦、芝加哥啦、紐約啦，然之後就去咗英國啦，去咗倫敦啦，跟住之後咧，仲有去過墨西哥添，去到咁遠。咁最近咧就去完上海，之後就落咗嚟香港啦。 OK， 嗱，我想问一下咧，喺世界各地巡展咧，即系譬如话你哋又去过上海咁先算啦吓，即系嗰边嘅反应其实系点样嘅咧？ 咁每一个站咧，咁佢都会邀请咧当地嘅策展人咧做翻一个回应啦，同埋整理，因为每一笪展出嘅地方咧，那个空间都唔同啦，大细又唔同啦，咁我哋都要因应嗰啲展品咧作出调整，有啲可能系加翻我哋本地嘅回应啦，有啲就系咧整，即系有一啲唔系好关事或者当地唔系好适合讨论嘅，咁啊拎走去啦，咁有啲系比较当地人注重嘅，咁啊extend 嗰個 discussion 咁樣，咁、 okay. 去到上海咧就比較可惜少少嘅，因為始終當地文化啦，又或者個氣候問題啦，即係講緊嗰個討論嘅氣候，咁佢當地嘅策展亦都冇作出特別多嘅當地事件嘅或者同志文化嘅回應，咁主要都係論述翻咧德國嘅同志文化同埋歷史嘅，咁所以我就嚟到香港，我就覺得都仲有空間可以講多啲，咁我就分別喺兩個部分嗰度咧加咗香港嘅事件作為一個對比啦、對讀啦咁樣。回应翻嘅。 OK， 嗱，头先阿 KY 你提到咧，其实就因为今次呢个巡展咧，真正策动嘅咧，其实系德国啦嘅基妙斯林啦。头先你提过，今晚我哋都会即系希望捉住你两个咧，介绍多少少啦，即系德国嘅即系同运历史又好 ，LGBT culture 又好啦。即系唔讲，大家唔知道，大家都以为咧，即系近代嘅即系平权发展历史咧，嗰、那个源头咧，大家都知道系 Stonewall 噶啦，系纽约噶啦，系石墙酒吧噶啦。OK， 咁但係咧，其實再遠啲咧，其實德國喺整個嘅同志文化發展裏面咧，係創立咗好多個第一個嘅，第一個全球嘅基妙斯林啦，第一本同志雜誌啦，第一個係為同志爭取平等權利嘅同志組織，其實都係來自德國嘅柏林添嘅。嗱，但係我又想追蹤住 KY 啦，因為我對於呢個所謂即係全球首個嘅基妙斯林咧，認識不多，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同埋裡面其實有咩睇嘅咧？ 佢個古仔咧，其實都我觉得好感动嘅，因为佢原本咧前身咧系一个都系好 major 嘅叫做 Berlin Museum 嘅一个博物馆啊。咁系因为有三个Museum 嘅保卫，咁佢哋咧就连同一啲咧 activist 嘅朋友咧，就一齐去说服咧当时嘅 Berlin Museum 嘅一个 curator 咧，不如整一个咧叫做系 history 啦、everyday life 同埋 culture， 即系我哋每日嘅生活同文化啦，同埋历史系关于同性嘅女人同埋男人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咧，那个展览做咗之后咧，即系当然，馆方都要需要好有胸襟先至可以做一个咁样嘅展览，咁系吸引咗超过40,000个观众啦。咁因为佢咁成功咧，同埋引起咗一大片嘅舆论啦，同埋有啲声音都觉得系时候咧，我哋自己人啦就要揾翻一个席位咧去开收啦。咁于是咧就喺1985年咧就成立咗咧第一间叫做 Friends of a Gay Museum in Berlin， 咁就仲未系 Schwules Museum 嘅。去到稍后年，我哋先至慢慢咧证明咧，佢叫做即系叫 gay 妙斯林，就唔系 friends of gay 啦咁样。因为大家都即系随住时间进步啦，咁喺柏林嚟讲咧，就唔需要再咁暧昧咁样讲咧，我哋只系 gay 嘅朋友咁样，而系真系可以好大胆咁企出嚟同大家讲，我哋系 queer， 我哋系 gay 咁样，咁就有咗呢间博物馆咯。咁其实上个礼拜咧，呢两个Berlin 嘅策展人咧，即系呢个展览原先嘅策展人咧，就带咗我哋咧落去有一个 online 嘅 walk through 啦，就落咗去地牢咧，佢哋嗰个文献库嗰度咧睇翻呢个展览嘅实物，我就真系超级大开眼界，因为即系做巡展咧系好难将嗰啲实物真系都唔系话好难嘅，都系可以嘅，不过成本好高啦，加上依家 lockdown 啦，即系我哋系个交接好困难，咁就佢就将嗰啲展品咧复制，咁就做咗一啲印刷啦，同埋整理啦，好似书咁样，就可以分散去唔同世界各地咧，增加佢嗰个普及性，咁就唔需要净系去到地牢当地嘅缪斯人先至睇到嗰啲展品，咁我觉得系好有意义咯。 OK， 呢几年我都有去 Berlin， 但我就 miss 咗去呢个基妙斯林啦。大家即系一边听住 KY 介绍啦嘅时候咧，你想象一下香港突然间有朝一日啦，幻想有一个基妙斯林、大家觉得应该要摆啲咩落去啊？阿三就嚟，我哋都可以摆落去噶啦， 摆你落去， 即系我哋啲咁嘅。我呢啲咁嘅老古董，迟早都系属于缪斯林噶啦。 唔系，我上网咧查过呢、這个即系 Berlin 嘅基妙斯林咧，其实系一个住宅区噶，系咪啊？ 系啊，好靓噶，佢后面。 但系点解会喺住宅？即系谂下，如果香港有基妙斯林系开喺呢个将军澳嘅话，其实都系几得意嘅。 佢原先唔系喺嗰度噶，佢原先系喺都系商业区噶，跟住之后佢系1988年之后先至 move 咗去依家嗰个 building 系捐出嚟噶。 哦 ，OK， 好啦，我哋 move 个镜头就去阿三嗰度先吓 ，OK， 阿三嗱。 你又唔係拆子人啦。咁今次到底呢個 German as Queer Folk 啦、，Queer as German Folk 啦，到底你係咩角色咧？ 我其實係幫佢哋咧帶咗一次嘅導賞。咁咧個導賞咧就係我同 K Y 一齊啦。咁我就集中咧去講下啊，到底我喺柏林裏邊其實都去過呢個妙思人嗰個經驗係啲乜啦，同埋香港嗰個情景之下可以點樣同一個德國嘅情景做一個對讀嘅。 好啊，嗱，你去過嗰個基妙思人啊？你覺得即係喺呢一個展覽館裏面咧，最吸引你嘅一個 section 又好，一個展覽。品又好啦，系乜嘢？ 喂，我想讲个展览嗰个场地啦。虽然头先系喺住宅区啦，但其实咧附近咧系一啲好高贵嘅 gallery 嘅地段嚟噶，其实都系。咁所以咧，佢嗰个地方咧，唔系好似一啲好grand 嘅庙museum咁嘅，佢好幽静嘅，佢好舒适嘅，歇下都得嘅。入到去之后咧，其实成个气氛咧，唔会令到你觉得好似一定要肃然起敬啊，或者要好严肃嘅去睇展览。反而咧，入到去其实嗰啲嘅 receptionist 即系看场嗰啲人咧，好似啲退休人士嚟噶。咁跟住其实同你倾下偈啊，跟住啊入到去嘅时候啊，你又唔好识德文喎，因为其实佢哋有啲嘢系冇英文嘅。跟住又你唔识德文啊，咁我问下到介绍下俾你知啦，里边其实有啲乜嘢嘢啦咁样样。所以我觉得个气氛其实好紧要，俾你一个舒服嘅气氛，去到睇一啲关于德国嘅同志嘅事情。 嗯，同埋我觉得咧喺民居里面见庙师系咪好啊？即系嗰样嘢好 accessible 啊！即系唔系山高皇帝远啊，要好高贵啊，要好有文化气息啊，要扮文青先入去噶嘛，系咪先？咁所以 OK， 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即系我哋 resume 翻呢个 travel 嘅时候咧，吓、即系飞已经系安全嘅话咧，大家去德国嘅话，一定要去柏林咧睇一睇呢一间基妙思人啦。OK， 嗱、但系头先阿 K Y 你提到咧，就系、我见到你今次譬如话喺个展览里面咧，除咗系讲即系德国嘅同志文化之外咧，你都几着墨讲咧，就系、今年其实应该系上年咧，正确嚟讲就系、上年就系、呢一个石墙事件嘅50周年。 其实整个展览咧都系由于石墙事件50周年咧，先至令到咧 Schulfuss Museum 咧谂住整理翻佢哋嗰个文献库入面近呢50年啦，德国嘅同志运动点样受到即系当年石墙革命啦影响，一路蔓延到成个欧美，甚至全球咧都有各地自己人企出嚟回应咁样。咁佢哋文献咧，其实个文献库唔系净系收德国嘅捐品，即系赠品。咁佢哋世界各地咧，只要关少少德国嘅群族啊，甚至乎系土耳其咧，佢哋都会收。我记得佢哋有我哋有一个 section 咧，系讲一个party 叫做基康啦。咁样咧就系、因为有好大量嘅土耳其族裔嘅基嘅朋友咧，就喺 Berlin 嗰度，就因为土耳其。性取向歧視好嚴重啦，咁所以佢哋去到 Berlin 咧，先至真係有空間同埋有咁嘅自由咧，去第一次搞個 night party， 咁佢哋就會連啲 poster 同埋 leaflet 嗰啲都會收咗翻嚟咯。 OK， 嗱咁提到呢個鬆窩啦，我同阿三咧就真係要插一插嘴啦。OK， 咁上年就係呢一個石牆事件嘅50周年啦。雖然我哋話咧喺Museum裏面咧，遲早都要擺我同埋阿三呢啲老古董落去啦，咁但我哋未老古董到咧，係親身經歷過石牆事件嘅年代啊。咁所以咧，趁住呢個50周年，亦都係一年一度嘅即係紐約同志遊行啦，都喺同一個 weekend 啦。咁所以我哋兩個咧都係相約咗喺呢個紐約嘅。不如我哋讲少少我哋嘅所见所闻啦。我讲得多噶啦，喺节目里面都拍埋个 documentary 啦。你咧，你最大嘅感觉系咩咧？嗰、那个 weekend 我自己嘅感觉系咧，当然啦，嗰、那个石墙事件嘅活动啦，其实系好大规模嘅，同埋咧有不同嘅人咧会组织唔同嘅事情。其实你投其所好，你自己想参加乜嘢咧，其实都得嘅。咁但系我最深刻嘅一个印象系关于纽约嗰个嘅四小组嘅情景咧，就系、其实唔系一定要搞一个活动系关于 queer、关于 gay and lesbian 嘅，系其实佢所有嘅活动咧都渗入咗呢一种关于性别多元啦，或者系 trans 呢啲咁嘅概念落去咯。所以其实可能你随便行入一个 gallery 或者系一个社区嘅活动，哇，你就要见到其实呢个咪就系性别流动嘅人咯。呢件咪就系关于嗰、个性小众嘅事情咯，之如此类。 系啊，因为路过嘅人咧，参与嘅人咧，佢哋其实就已经系展品嚟嘅。 冇错、 ，Walking Relic 就我哋称之为啊， 梁兆辉，你系亚洲区嘅代表展品。 唔敢，我唔敢代表任何人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因为其实就即系嗰几日啦，尤其是嗰个 weekend 啦，喺石墙酒吧里面咧，即系石墙酒吧基本上已经入唔到噶啦，排队排到个地步。 冇错。 出面就企曬人咁樣啦，咁我自己最大嘅印象咧，就係我見到有好多咧，其實係60几岁、70岁嘅朋友。咁換言之，呢一班咧，即係稱之為咧係 Stonewall 嘅 veteran， 佢哋真係第一身稱咧係經歷過石牆事件， 即係甚至喺當晚咧出現咗嗰、那個即係警民嘅暴動嘅時候咧，佢哋係其中嘅一份子添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即係可以見證到五十年過後，然後即係全個紐約市嘅人都喺度慶祝石牆五十咧。我見到佢哋嗰隻。你见到佢哋嘅面容啊，佢哋嘅眼神啊，佢哋真系冇想象过五十年之后个世界可以变成咁咯。其实吓，佢、完全嗰阵时系完全唔去咁期望有一天，居然个世界系唔单止让佢哋可以企晒出嚟喺酒吧个门外啦，甚至去 celebrate 呢件事。咁呢个系我 最记得咧。我记得嗰阵时我去咧，好大印象咧系咧，周街都系派礼物咯，劲多赞助商咧，即系你唔会再有嗰啲好保守嘅企业咧，好避而不谈呢个性取向嘅事件，系劲开心，搞到即系就算路过嗰啲路人咧，佢原本唔系一齐同志嘉年华紧啊，都过嚟参与，跟住影相啊 ，photo booth 啊，跟住攞礼物啊，打扮啊，咁系劲开心。 系啊，咁啊，其中 讲嘅，其实咧，即系嗰时喺街头咧，其实好多嘅corporate 啦，譬如银行又好啊，商店都好咧，都会挂一张嘅彩虹旗出嚟，以示佢哋系一个 gay friendly。但系咧，我哋亦都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就系咧，因为去年嗰个活动咧，其实有另一边咧有一个叫 Reclaim Pride 嘅，佢要重夺当年嗰个咁political 咁 political 嘅一个 Pride。然之后我见到当年参加嘅人咧，其实仍然咧会对而家我哋好似好开放嘅状况咧，有好多见解，会觉得而家仲有好多不同嘅问题，其实性小众系仍然面对紧，大家唔好咁快完全地就觉得好似完全解放啊，或者好开放、好开心 celebrate 咯。 是啊是啊，这个都是其中我们那一次在 weekend 里面参与当年的，即是其实讲当年应该是上年了，就是这个即是纽约同志游行呢，即是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台一日里面呢有两个游行的。頭先你提到咧，即係除咗主流嗰個之外咧，咁就係其實有一個叫 Reclaim Pride 啦，就係重奪翻即係所謂驕傲遊行啦，希望回到去即係五十年代，即係五十年前咧，即係石牆事件咧嗰、那個同運嘅初心啊，即係覺得今時今日嘅即係同志遊行已經搞到太過商業化啦，太過嘉年華啦，淨係為咗分啦，但係已經忘記咗個初心，就係話其實我哋真係要回到去街頭抗爭咯，因為其實上年我哋都聽到話即係。就算紐約幾咁開放咗都好咧，都其實仲有一啲即係針對同志嘅一啲警民衝突嘅咁樣。咁所以就其實嗰個 Reclaim Pride， 我覺得即係好有意義嘅地方，就係話俾我哋知道咧，其實無論你身處乜嘢嘅時間、時代同埋國度都好啦，其實呢個繼續去抗爭嘅心咧係唔可以停咯。 仲要大家唔好忘記啊，其實係 Donald Trump 嘅年代嚟嘅，而家仲係。 同埋要保持批判咯，即係就算我哋係可以慶祝嘅，可以為我哋少部分嘅勝利而感到開心啦，但係都唔好忘記仲有好多唔同種族啦、唔同階級嘅同自己人係未被彰顯嗰公義咯。 係對 ，OK 嗱，今日咧我哋捉住咗咧就係最近咧喺呢個疫情之下咧都係暫時未受影響嘅一個有趣喺藝術中心咧14樓舉行嘅巡展啦，就叫做咧 Queer as German Folk 嘅，就叫做德國。酷兒展覽 ，OK， 今日我哋請到策展人咧就係 KY 啦，以及就係導賞員啊，咁就係阿三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嘅。嗱，轉頭翻嚟嘅時候咧，不如我哋即係問多少少啦。如果大家對於德國嘅即係同運發展咧個歷史唔係咁留意嘅話咧，係時候我哋要即係補習好嘛？靠兩位同我哋介紹一下，到底其實德國嘅同志歷史係如何繼往開來咁樣咧，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咧？ 较早前话已经系将会向1300万名喺学校同卫生部门工作嘅人员提供接种，之后名额会逐步增加。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朝头早相当清凉。市区气温曾经下降至13、14度，日间天晴，天气干燥。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2、3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朝早仍然清凉。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朝早仍然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唔夹噶， 我哋真系唔夹嘅咧。 我都话我哋唔夹噶咯。 佢哋讲紧嘅系唔夹埋定价，相互之间夹埋定货品或服务嘅价格系违法行为。无论系书面、电子信息或口头协定，都会触犯竞争条例。同合谋定价分手，有竞争先会长久。 哎呀，我剪衰咗个发型啊，好丑样啊，我边度都唔想去啊。 吓，头发会长㗎喎，唔使咁紧张啦，最紧要你有自信就可以啦。 咁呢段过渡期点算好啊？ 咁你要听实今个星期日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就知道不得了家庭点样帮哥哥解决发型问题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眠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恋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呢幾日咧就天氣轉冷啦，咁所以有啲夜店咧都應該冇開門嘅，咁所以我好期望咧今晚呢一集嘅自己人咧係多咗聽眾嘅，咁我自己好開心啦，因為咧即係今晚兩位嘉賓其實佢哋主持呢、這、一個即係浩兒嘅展覽咧，我自己都有去咗啦，即係開幕當日，亦都見到 Jimmy 喺度唱歌咧，其實即係對於一啲唔認識德國啊， 嗰、那個 Jimmy 係岑子傑啊，你唔好當全世界都知道你講係邊個 Jimmy 啦，係嘛？ 岑子傑冇差，嗰日係有唱歌表演啦，亦都有同即係來賓傾偈咁樣啦，咁就好開心啦。咁其實就我哋，所以今晚咧就請咗嗰個展覽，即係德國浩兒展覽入邊嘅兩位，即係策展人啦，同埋阿導賞員藝術家阿三咧，同埋 KY 咧一齊嚟到做我哋嘅嘉賓嘅。Okay, 歡迎你哋， 係 歡迎啊！ 多謝 嗱，祝福你哋咧，就真係想你哋即係幫我哋補一補習啦，就是、有關即係德國嘅即係同志嘅歷史。咁我諗咧，普遍人一般嘅 layman 咧，即係對於德國嘅同志歷史咧，即係最熟悉、最多人談論莫過於就係個傷痕嘅歷史啦。咁就係呢一個納粹嘅大屠殺啦。OK， 歷歷在目啦。OK， 咁而家近呢幾年亦都講緊就係嗰個新納粹主義嘅回歸啦，右翼思潮嘅蠢蠢欲動啦嚇。咁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再次去熟習同埋重温咧呢段充滿傷痕嘅歷史嘅，咁但係咧即係其實據我自己有限公司嚟知啊，其實咧早喺呢一個19世紀嘅時候咧，19世紀啊 唔知大家係前嗰幾多世啦、做緊人啦咁樣，又即係做緊貓貓狗狗咁樣啦。原來嗰陣時咧，德國嘅柏林咧，其實佢哋係開創咗咧係同志文化發展嘅即係先河嘅。頭先我哋都約咗講過啦，即係德國係其實係即係推出咗第一間嘅即係同志嘅博物館啦，然後同志嘅 journal 啦，同志嘅平權組織啦。嗱，據我所知咧，其實原來早到去真係二三十年代咧，德國嘅柏林咧被稱之為咧係同志嘅世界首都喎。KY 係咪啊？ 是的，我们那个文即是那个同志文化圈在市民的那个层面都是比较前卫，但是呢在法治层面来讲呢是都可以说是落后的。因为虽然我们知道柏林啊或者德国啊那个基先很蓬勃啦，但是呢它其实在1871年啦去到1994年呢都有一条法例呢叫做 paragraph 175。咁我哋个展览呢好大部分历史嘅嗰啲展品呢都系基于因为系德国有呢一条 paragraph 175, 就系限定咗呢男同性嘅所有行为呢都系犯法嘅。所有表现到呢有同志系淨系男同志嘅情谊嘅行为啊动作啊活动呢都系犯法嘅咁样。咁然之后呢咁但系当然啲市民就各各做啦，你又话你犯法啫。去到1925年的时候呢他们都有很大的声音啦，甚至乎政府都回应了啊算了不如我们取消了这条法例啦。但是很可惜啦，去到1935年纳粹执政上台的时候呢又重新因为优生主义啊又或者种族主义呢咁就再将这个法例推上场，甚至乎呢就加了这个附件就是 175A, 甚至除了你犯法之外呢就是可以送去集中营处死都得嘅，直至到去到1994年咧，先至真系完全取消呢条法例，变咗咧喺二次世界大战完咗之后咧，有好多入咗集中营嘅犹太人啊，或者其他少数族裔咧，佢得到政府嘅赔偿金、补助金啦。但系因为咧，当其时俾人捉咗去集中营嘅同志咧，佢身上面仲背负住呢一个175条例的定罪呢而是得不到任何体恤和平反。去到1980几年的时候呢咁才有学者就说你不可以这样不人道和歧视这一班同志的受害者咯。咁甚至乎呢个同性婚姻呢亦都是最近2017年才真正这样通过。 嗯 ,OK, 明白。嗱呢个就係近代嘅历史啦。但我都想即係真係盘古开讲返呢即係个二三十年代即係我讲1920年至1930年期间即係喺呢一个纳粹党啦同埋希特拉呢上场之前呢哇其实呢喺柏林呢嗰、那个嘅同志文化呢即係淨係封盛到个地步係蔚为奇观。当其时呢我知道係成立咗一个叫做 Institute of Sexual Science。咁而呢個組織呢就係用一隻比較醫學啦同埋科學嘅根據呢話俾大家知呢其實同性戀不是病啦同埋已經成立咗一個同志組織呢喺20年代大佬已經爭取緊呢就係希望將同性戀係非刑事化。而照我所知呢其實德國呢只不過係去到1969年呢先至係真係實行到係即係去污名化啦同埋即係除去即係同性戀係一種刑事罪行嘅 ,ok? 二三十年代喎、啊、大佬幾勁啊。 有啲數據可以補充翻，其實咧喺呢個1925年嗰一段時間咧，差唔多有佢哋做過啲訪問啊，即係 research 咧，就話當其時正係 Berlin 啦，都有120萬人咧係 openly claim 佢哋係 gay， 直頭係冇跪呢一樣嘢要出嘅。即係佢哋嗰個風氣咧，係大家都好 accept 大家係唔同嘅性取向，然之後佢哋會好驕傲咁話俾人哋知佢自己中意啲咩啊咁樣咯。 係啊，我成日都話咧，如果我真係有個時光隧道咧，我真係好想翻去，好特定翻到二十年代嘅德國柏林咧，我想蒲下嗰陣時啲吧。嗰陣時梗係冇稱之為係基巴啦，但已經有好多咧，即係同志啊、transgender 嘅朋友啊。嗰陣時甚至未有 transgender 呢一個咁嘅 term 添啦嚇，有啲 transvestite 啊，係流連嗰啲咁嘅地方噶啦。咁我記得咧，好似荷里活有一個即係已故嘅影星咧，嗰個年代二三十年代好紅嘅 Marlene Dietrich 啊。因为佢出咗名系 bisexual 噶嘛，佢嗰阵时系住喺柏林噶，佢系成日 hang out 一个 club 咧，就叫做 Berlin Babylon 啊。嗱，有时光隧道咧，我就一定要去二十年代嘅 Berlin Babylon 嗰度蒲下。 然后咧，其实嗰啲夜场都系好重要嘅交流场所嚟噶，因为即系嗰啲主要嗰啲报摊唔可以帮手卖嗰啲杂志啊，又或者卖飞啦，即系嗰啲 party 或者演唱会，都系喺嗰啲夜场嗰度做嘅。 系啊，你谂下几劲！ 我见过一 我睇過一啲即係舊嘅電影咧，其實都好多都係其實講即係德國啊，或者係即係嗰陣時代嗰陣時，即係夜夜笙歌啊，或者好似阿 Brian 頭先講 Marlene Dietrich 嗰啲，即係跳舞啊，哇食煙啊，又即係好中意著男裝嘅。其實佢係一個 點解你話 highlight 食煙咧？ 傾嚟嘅，其實佢係即係我都好鬼中意佢嘅。即係嗰個時代其實即係好似同荷里活即係最即係豐盛嘅年代咧，都係一樣咁即係五光十色啊，咁華麗，同埋個都可以即係做自己，著自己中意嘅衫咁樣嘅。 係啊，同埋如果大家都應該知道有一個 musical 好出名叫 Cabaret 啦，係咪 ？OK，但係唔講唔知，其實 Cabaret 咧，其實原作者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應該係 Christopher Isherwood 啊。咁其實佢點解有呢個靈感會寫下呢個 Cabaret 咁經典嘅 musical 咧？就因為有一段時間佢真係喺嗰陣時咧喺柏林咧二十年代生活咧，咁佢係因為去慣呢一啲咧好多自己人去嘅 club 咧，於是乎就寫下咗呢個 Cabaret 噶。所以今時今日，直人佢哋喺 Cabaret 話俾大家知 ，Cabaret 係源自基 club 噶。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所以好多荷里活嘅 glamour 咧，都系取材自二三十年代嘅，即系柏林嘅，曾经有过咧，即系同志文化嘅一个春天。 就算依家去到八几年啦，至到九几年啦，都出咗一个叫做咧Melinda Sunstrom 嘅好出名嘅 drag icon， 就係我同阿 Coco 咧，琴日傾偈嘅時候咧，就講啊個展覽咧有 show 過佢嘅 portrait 嘅，跟住佢去 Berlin Po 嘅時候咧，都有見過 Melinda 嘅嗰個大頭相咯。 因為我同佢講翻咧，就話咦，其實呢張相咧，即係我琴日有去睇睇自己嗰啲相簿啦，見到咦呢張相咪喺個即係香港嘅展覽會度見到，咦佢應該係一個好即係有名氣嘅人喎，咁我就同阿 KY 傾咗一陣，佢究竟係邊個嚟㗎？咁佢就話翻俾咧，原來佢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即係 gay activist 啦，亦都係一個都係一個 drag queen 咁樣啦，即係變裝嘅，即係表演者咁樣咯。 OK， 係尤其是佢九十年代咧，係因為即係佢第一個企出嚟啦，用一個 Melinda 嘅 persona 咧喺公眾嗰度唱歌啦、跳舞啦、上電視啦、出碟添啦。跟住，但系去到後期，去到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就因為即係大家都知 AIDS 開始出現啦，咁佢係一個公眾人物 figure， 好勇敢咁樣承認自己嘅病啦，然之後去鼓勵大家一齊去抗爭嘅一個好重要嘅 figure。 OK， 嗱咁啊，頭先我提過啦，二三十年代啦，咁原來咧即係德國柏林咧係即係世界嘅同志之都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到一九三二年納粹黨嘅上場啦，到三五年希特拉嘅執政啦，咁一切都改寫啦，所有歷史。咁我想問一下，即係 KY 其實德國人咧，尤其是德國嘅 LGBT 社群咧，佢哋經歷過同埋睇回望翻歷史咧，有一個咁深嘅傷痕嘅時候咧，其實德國嘅同志社群佢哋搞同運咧，同其他地方，譬如香港嘅同志咁先算咧，有啲咩好大嘅分別咧？即系会唔会佢哋更加要意識到，即系不斷都要提醒自己，唔可以重蹈歷史嘅覆轍咧？ 我覺得都依家都算進步嘅，因為我哋個展覽分咗好多唔同嘅 chapter 噶嘛。咁其中有兩個 chapter， 我覺得係最深刻嘅。第一個 chapter 咧就係講呢一個種族同埋階級嘅。咁佢哋就有一個好深刻嘅反思啦。咁當然，因為可能呢兩年即係黑人嘅運動就更加激烈，令到佢哋更加警醒自己喺做同運運動嘅時候嗰個光譜都需要顧及到唔係主流嘅，未必係個教育背景咁好嘅，或者冇咁優越嘅嗰啲人，係反而咧重申翻咧，無論係工人啦、基層啦、草根啦，無論係咩種族啦，我哋嘅皮膚咩顏色咧，都係有權咧去爱你所爱的。咁第二个 chapter 我觉得比较深刻嘅咧，就系咧佢用，其实系成个展览最后一个摆咗去到，就系咧佢哋有一本书咧，就系记录咗咧依家喺德国市咁嗰啲市区嗰度咧，即系有啲好主要嘅地方咧，佢都会有一个三角形标志嘅一个 monument 嘅纪念碑。咁大家都知道，当其时咧嗰啲同志我哋就俾人捉咗去集中营之后，要扣一个粉红色三角嚟到以示识别啦。个待遇系仲差过喺集中营嘅犹太人啦。咁之后我哋就攞咗呢个三角形嘅标志嚟到做运动嘅一个标志。咁德国咧，佢哋就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起咗一啲三角形嘅石碑啦，或者纪念碑啦。咁其实经过嘅人咧，佢未必会知道发生过啲咩事。但系呢本书咧就讲翻咧，即系佢点解会起喺嗰度。其中一个我好记得咧，就系有一个公园好靓嘅，跟住起咗一个好似公共雕塑嘅咁嘅碑。咁但系原来咧嗰阵时曾经存在过一个公厕啦。咁系当其时咧嘅同志恋人咧，只能够 去即係唯一一啲選擇去約會咁樣，但好可惜咧，就俾秘密警察咧就成日暴喺嗰度咧，就令到佢哋復發，從此咧嗰啲戀人就會消失，咁係一個好悲慘嘅故事。咁而家嗰度就換咗做一個好靚嘅三個人嘅雕塑，去提醒翻人曾經發生過一段咁樣嘅歷史咯。 嗯。嗱，歷史我哋又稍稍回溯過啦，咁但係即係我諗有陣時都要新舊對照，然後先知道我哋行咗一段幾遠嘅路啦。咁啊，嗱呢幾年咧，我都即係每一年咧放假咧，我都一定要去 Berlin 嘅。咁啊，阿三，你就終於上年去咗 Berlin 啦。你覺得今時今日嘅即係柏林啦嚇，嗰、那個同志文化係咪我哋想象之中即係咁多元啊？對於你嚟講，我哋作為亞洲嘅同志咧，去到嘅時候，其實你個感覺係點嘅咧？ 我咧舊年去嘅時候時間比較短，其實主要都係去一啲嘅展覽嘅場地啦。咁但係Brian 問 KY 嗰個問題嘅時候，我第一時間諗到嘅嘢就係嗰個粉紅三角，的而且確係嘅。因為咧其實我去過佢哋係一個集中營一個嘅位置，咁然之後裏邊咧，其實嗰種傷痕啦，對於佢過去嘅傷痕嗰樣嘢咧，係不時會提醒你，甚至乎咧行過地鐵站咧，你就突然間會見到一支彩虹旗，或者有一個三角形倒轉嘅三角形，其實就會提示翻話俾你聽，原來呢個地方過去曾經發生過呢啲事。當然啦，即係我哋平時行過嘅時候，就會覺得好舒服嘅一個地方。但係咧，呢、這個印記啦，其實會不時會提醒大家咯。所以呢個歷史感，我成日覺得係一個幾重要嘅事情。跟住我就會諗翻，其實香港唔係冇呢啲事情嘅喎，咁但係喺我哋嘅城市裏面，其實有冇呢一啲嘅印記去到提醒，話俾我哋一般嘅市民聽，到底原來我哋香港嘅一啲嘅小眾，其實佢哋面對緊嘅乜嘢咧？會唔會正視呢個議題咧？即係喺德國嗰次嘅旅程，我最深刻嘅呢個印象。 OK， 嗱，你提到印記 香港嘅歷史史料好少。 係啊，咩都翻身啊，乜都冇曬咁樣咧。 係啊，夜場嘅口述歷史都冇人做過，成日都好想問翻我哋啲朋友咧，記錄翻咧，因為依家冇曬咁滯啦嘛，全部都係口耳相傳啊，啲名啊咁樣，好想記錄翻。 同埋， 我覺得阿三講得好啱嘅，即係其實有時呢啲比較有歷史標記嘅嘢咧，其實好多人去到咧會當即係可能而家啊，即係可能開始淡忘啦，會淨係當咗佢係一個打卡點，或者係啊影相嘅好地方咁樣。但係其實呢，大家都忽略咗，其實一個城市係應該要有一啲咁樣嘅印記咧，去等大家可以 keep 住大家嗰個火啊。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其實我哋譬如香港，我哋根本都未爭取到嘅，但係就是欠缺了一個呢啲咁樣嘅印記，去不斷咁樣提醒，唔係淨係同志啦，其實全香港嘅人啦，都要記住要爭取咯。咁好似譬如台灣同台北啊，甚至乎高雄啊，嚟緊苗栗縣啊，都就快會有呢個地標啦。即係反見翻香港咧，其實係一樣嘢都冇咯。我哋嗰個歷史。即其實我哋應該用啲乜嘢方式去記錄啦，同埋我哋應該點樣去自處啊？你哋有咩諗法啊？ 頭先我就講過，我係好想做一個夜場嘅口述歷史嘅，因為咧，我即係同啲比較大我少少嘅，真係有經歷過鋪，我自己冇經歷過夜場鋪嘅，其實咁樣佢哋同我講話嗰陣時嗰個八九十年代幾光輝啊，嗰啲夜場咧係啲明星都會去啊，幾型幾潮啊，得個港字嘅啫，即係你唔會 Google search 到嘅咁，我覺得係好可惜嘅，但係就可以將佢筆錄啦、口述啦，作為文獻咁樣具體化咁樣記低，就算冇咗個建築物或者冇咗嗰個 disco 都好，佢都有一啲憑證係證明呢一個咁光輝嘅年代存在過咯。 OK， 我可以做嗰个口述历史其中一个 candidate 我都可以俾一个潮啲嘅，即系可能二千年嗰个年份咯，可以俾个年份。 已经系潮啲。 Coco， 你再成功啲，再出名啲咧，就可以有一个你嘅雕塑噶啦，咁就已经有一个历史印记啦，大家都。 唔系，我哋呢个节目唔系历史印记咯。 系十四年仲唔系历史印记？我咸丰咁啦。不过历史印记系好紧要嘅，即系认真讲，因为咧，其实譬如话我去到欧洲啦，去到德国咁都好啦。其实你见到好多伤痕嘅历史嘅一啲遗迹嘅，即系我记得好似若干年前啦，我去到当地啦，咁我突然间即系经过个教堂，咁个教堂咧最高个楼顶嗰度咧系有个好大个窿嘅。咁一望，我问个朋友嗰个窿系咩嚟噶？咁佢就话哦，系二次大战咧个炸弹窿嚟嘅。咁跟住我问佢，咁点解？即系唔维修啊！佢哋话佢哋系特登唔维修嘅， 就是希望继续保存住这个原有的即系遗迹，话俾提醒大家，即系战争嗰只可怕。咁又例如我去到德国柏林啦，其中如果你经过咧，有栋 building 咧，就系嗰时纳粹德军系拥有嘅。你见到个墙身咧，好多子弹窿嘅，佢哋唔补，一路都唔补，就提醒大家纳粹主义系几咁得人惊。咁所以尤其是有啲人提过啦，即系历史咧，往往咧系由当权者写嘅。咁所以我哋人民嘅历史咧，我哋有更加要用所有嘅方法。头先阿 K Y 所讲口述历史也好，任何嘅方法，即系大家口耳相传也好咧，我哋要 keep 住属于我哋人民真实嘅历史咯。 嗯，同埋我记得我去柏林嗰阵咧，都有去过嗰、那个即系男同志纪念碑咧。其实佢类似系一间好似一间石屋仔嘅，但系有一个好细嘅窗咧，你望入去咧，你会见到一个录影，即系影像咧，系两个男仔喺度锡嘅。我记得系 我知边个系 系啊， 系一个有啊，佢又喺本书度讲嘅。佢其实每一段时间就会转嗰个 screening， 就系讲咧当其时佢哋嘅嗰啲偷偷地做嘅有同志情节嘅电影，因为佢哋系踩界啊嘛，摆明知道可能系犯法。但如果摆在电影中又好像可以走得甩咁样，咁于是就在那个石房嗰度咧，就每定期一次个艺术家就会剪片放映，好重要的呢、這个。 所以我去咗睇嘅时候咧，我系装入个窿嗰度咯，即系喺嗰一个一刻咧，我好记得嘅啫。即系当年我哋如果要睇啲咁嘅嘢，就系、是、咁样匿埋，同埋嗰时我啊夜晚咧，即系其实都系六七点已经黑晒啦，咪冬天，所以系又落雨咧，所以系特别感受凄凉，同埋令我即系感受深刻。其实即系作为同志喺德国。亦都即經歷咗咁多，即多災多難咧。依樣嘢其實係即好多嘢，我哋可以去睇啦，喺德國入邊。 嗯 ，OK， 嗱咁今日就多谢阿三啦，亦都多谢即系策展人啦，阿 KY 啦，同我哋介绍呢一个咧喺疫情之下都依然咧继续会展出嘅巡展咧，就叫做 Queer as German Folk 啦。嗱，不如临尾啦，由你哋两个咧用比较即系精要嘅方法咧，同我哋讲下喺今日呢一个咁动荡嘅香港呢一年，我哋经历咗好多啦。点解香港人要花啲时间去睇呢个展览？ 世界嘅历史其实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我哋睇紧德国嘅情况都好，但系原来发觉喺香港不同嘅人其实面对嘅处境有好多好多相似嘅嘢。德国人可以用佢哋自己嘅力量去到争取自己嘅权益，我哋香港嘅人又可以用啲咩方法咧？這个我系想每一位观众喺睇呢个展览嘅时候都会谂一谂嘅。 我自己就好鍾意其中一件展品呢，就叫做 My Stonewall Moment， 我的石牆時刻。咁就係呢，佢問返依家嘅人，雖然冇經歷過石牆啦，咁但係就問返大家生命中有冇一啲時刻呢，係你勇於為性取向，自己又好人哋又好企出嚟嘅，或者經歷過對抗反抗嘅嗰一個 moment 分享返。咁去到倫敦嘅時候呢，佢哋就用咗一啲膠紙呢製造咗一棟留言區啦，咁大家可以用彩虹色嘅 post 喺嗰度留言，讲你自己嘅期许啊、愿望啊，又或者希望个个会唔会有一个乌托邦嘅出现啊咁。咁我都希望大家睇完嗰个 My Stonewall Moment 之后，可以过嚟留言话俾我哋听，你有冇曾经嘅一丝觉得啊系有希望嘅，就系因为我哋企出嚟做咗一啲嘢咁样咯。 咁到底历史系咪永远一个恶性循环？我哋不断都系 repeat 紧即系以前嘅 mistake 啦，定系我哋可以从历史之中揾到一啲借镜同埋启迪，让我哋真系去建设一个更加清易嘅未来咧？希望大家可以从今次呢个 Queer as German Folk 嘅巡展里面咧，可以揾到一点，就算唔系答案，都系一点嘅启示。多谢两位 ，thank you。Sie war jung, sie hat so rein und weiß und jede Nacht hat ihren Preis. Sie sagt, du bist sweet, you got rap to the heat. Ich verstehe, sie ist heiß. Sie sagt, babe, you know, I miss my funky friends, mein Jack und Joe und Jill. Mein Funkverständnis, ja, das reicht zur Not, ich überreiß, was sie jetzt will. Ich überleg bei mir, ihr Nasen spricht dafür, wer ist es nicht noch rauch. Die Special Places sind ihr wohl bekannt, ich mein, sie fährt ja U-Bahn auch. Dort singen Radine Dumm. Schau, schau, der Kommissar geht um.Hey, what about some stuff, man? Did you ever rap that thing, Jack? Is there a reference to the beat? Lisa, auch wenn sie andere Meinung sind. Den Schnee, auf dem wir alle talwärts fahren, kennt heute jedes Kind. Jetzt das Kinderlied. Pralinen um, oh, oh, oh. Schau, schau, der Kommissar geht um, oh, oh, oh. Er hat geglaubt und wir sind klar und dumm. Und dieser Frust macht uns stumm. Alles klar, Herr Kommissar.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显卫报道新闻。的士司机强制检测计划下星期三展开，为期两星期，去到今个月22号。强制检测公告规定，在今个月25号至到出年1月23号期间，驾驶的士的人士需要在指定日期内接受检测。当局在全港各区合共13个的士检测专属中心。合共13个的士司机专属检测中心接受免费病毒检测服务。的士司机可以在今个月7号起，朝9:09致电登记热线18361688预约登记。的士司机亦都可以自费自行前往由卫生署认可私营化验所或者是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美国国务院宣布终止和中国的5项交流计划。其中一項涉及香港，特區政府對美國國務院的決定表示遺憾，認為有關決定建基在錯誤的假設之上，屬短視之舉，批評美國又再作出單方面和動機不良的決定，不但打擊雙方的長久合作關係，更純粹為了政治誹謗而關上對話大門。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教育及文化交流計劃實施多年，一直为美国国会人员提供宝贵机会，亲身了解本港发展和双方共同关心的事，同时亦都为香港官员提供机会，更深入了解美国当局的想法和关注事项。指参与有关计划的访港宾客回馈普遍相当正面，认为在现在最需要对话的时刻，美国国务院却剥夺机会，实属遗憾。警方星期五晚在旺角砵蘭街的緊餐厅巡查，在食肆内发现一支怀疑伸缩棍、15个头盔、1个盾牌、15个防毒面罩、2件反光背心、3个护目镜和一些印有标语的环额，以涉嫌管有违禁武器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拘捕2名25岁和29岁男子。警方说两人是餐厅的负责人，目前保释候查。餐厅负责人黄鸿轩保释后表示，警方检获的物品中只有头盔是属于他们，其他一些放在背囊里面的物品不属于他们。警方也在餐厅附近拘捕1名男子，怀疑他展示印有标语的横额，涉嫌触犯煽动意图罪，但没有回应是什么标语。警方一连两日在旺角警区巡查处所拘捕54人，捣破10个非法赌场、3个毒窟和3个售卖色情光碟的场所等。日本东京都新增584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数字创新高，而南韩新增583宗确诊，较前一日超过600宗回落，再多4名患者死亡。新增確診個案當中，社區感染佔559宗，其餘24宗都是境外輸入病例。首都圈的疫情持續嚴峻， 当局最快星期日决定是否继续上调防疫警戒级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吹和缓北风。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欧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话，全欧洲都不应该歧视性少数群体。据路透社的报道，本月欧盟执政委员会宣布正式启动首个性少数族群保护策略。据委员会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去年在欧洲有 43% 的 LGBT 人士曾经遭受歧视和侮辱，尤其是在反同案件频繁的波兰和匈牙利。委员会副主席 Vera Jourova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欧洲都不应该歧视性少数群体，而是应该捍卫他们的权利。委员会还提议将歧视性少数的行为视为犯罪，并且不会资助任何不尊重 LGBT 的群体。在台湾，继台北市和高雄市建成了彩虹地标之后，吸引了很多观光客去影相和打卡。苗栗县亦都打算建造，而在台南亦都刚刚落实了建造彩虹地标。台南市议员林奕莹和泳艾达利共同提案的台南彩虹地景议案通过了，相关部门将会规划彩虹地标。林奕莹希望性平的价值可以真正浸润入台南的文化。他表示，为了令台南市成为性别友善城市的模范，他和泳艾达利议员共同提案，加上其他议员共同联署，台南市政府未来将会规划彩虹地标，作为象征台南市在尊重人权、提倡性平和性别友善等的议题上积极努力的展现。林奕莹指出，2019年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这个是累积了几十年来很多人努力的成果，而台湾亦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地方，更加因为友善的同志环境，近年亦都成为邻近国家同志观光动物月的首选。他说，台南地标的设置不单只是要彰显台南市对于性别友善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透过硬件建设注入性别文化的意义，令到性别教育不单只出现在课本上，而是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大家脚踩的土地上亦都能够看见。这一节的 D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嗱，讲到 Game News 咧，我突然间听到一单咧，我真系觉得呢一个咧世界真系天网恢恢就疏而不漏嘅。我哋成日都有个理论咧，就系嗰啲越恐同嘅人咧，口口声声咧都系以即系同志作为敌人啊，硬系咧睇我哋唔顺眼啊。即系我都知道好多恐同嘅人，但系恐同嘅人佢唔会即系将自己一生嘅功业咧，即系花咁多时间咧，要令我哋唔好过噶嘛，系嘛？即系秒完咁就算噶啦，行咗去噶啦，系咪？继续过自己嘅生活咧，你有你嘅生活，我嘅网。 碌咁樣，係咪？天各一方噶啦，係咪？但係嗰啲人如果真係哇下下都遮住嘅話咧，好多人都覺得哇你一定係心悸。你心悸到嘅地步咧，就係驚其他人懷疑你係咧，於是乎你就真係 24/7 都要反同先至可以避嫌。 系啊，你谂下，即系你谂下一个正常嘅人，其实一啲唔系你自己本身系，或者唔关你事嘅嘢，其实你咪唔使理咪得咯。 嗱，最近就有单新闻咧，就系亦都引证到咧，真系有啲真系心悸个案嘅，同埋 case 嘅。咁所讲嘅咧就系、是、匈牙利咧，就话说有一个咧，即系国会里面嘅议员啦。咁呢位朋友咧，个胡须佬一名嚟嘅，道貌盎然咁样啦。咁但系下下咧喺佢从政以嚟咧，一直都系反同嘅。总之任何 LGBT 嘅权益咧，佢都会大大声走出嚟反对嘅。咁样 ，OK， 嗯， 好啦，因为咧佢系外交人员嚟嘅，佢系职责，咁所以咧成日都喺欧洲咧 travel 嘅，最近咧就去咗 Brussels， 佢由匈牙利就去咗 Brussels，OK，、公干完之后咧，突然间就当地爆出一个丑闻，就系咩咧？佢俾人周住咗，点解俾人周住咗咧？就话说去咗当地其中一区里面咧一个 apartment 嗰度，就俾人哋上门就发现咧，原来佢参与咗一个咧系全男班嘅性爱派对， 哦。 O.K. 事发啦，事发啦，咁啊敲门啦，然后跟住去捉人啦，然后跟住佢又逃跑，有后门咁啦吓 ，O.K. 可能有好多后门啦，嗰间阿帕文，咁啊就溜咗去啦，但系最终都俾人捉住啦，捉住不特止，就发觉佢嗰阵时咧逃跑嘅时候咧就拎住个背囊啦，而背囊里面咧发现咗好多违禁药物，哇，真系鱼到爆啊，真系，要 cam 翻， 我谂咩都有啦，咩分都有啦。 咁但系事发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呢、這个即系多人活动入边咧，其实 多人活动我中意呢个 term 啊， 好忠诚啊！ 多人活动入边就系因为佢有成20个人喺入边，所以即系声浪都颇大啦，咁就引起呢个邻居嘅即系话你即系落蛋期间，你仲大开派对，即系梗系报警拉佢哋啦，即系你咁多人咁传言啊咩 同事 咩群组咁样。 系啊，佢唔单止系一个心悸嘅丑闻啊，甚至系佢真系违例啊，即系因为嗰阵时系即系都系抗疫期间啊嘛，即系有限聚令噶嘛，唔准咁多人咧聚居喺同一笪地方噶嘛，佢都依然照做、啊。你本身自己系一个执法者嚟嘅，其实你有冇搞错啊？咁、但系听闻话咧，呢、這个丑闻出现咗之后咧，咁但系因为始终其实佢系来自匈牙利嘅，咁透过外交嘅途径咧，其实而家佢已经咧就去翻匈牙利啦，就唔需要喺呢个 Brussels 嗰度咧受审，又或者系要遭到惩处咁样啦。咁但系问题咧，佢嘅相咧已经系哇铺天盖地咁铺晒上网咁样咧，咁我觉得最大嘅成分都系有排鱼咯。 系啦，其实佢嘅新闻咧已经喺即系当地啊或者其他附近嘅国家咧，即系大肆报道噶啦。咁就算佢唔认点都好啦，佢即系大部分人都觉得呢个一定系佢嚟噶啦。 Come on。 咁一年一度呢，其实你觉得上个礼拜呢最烦系乜嘢呢？其实上个礼拜其实我最烦呢，即系上亲呢、這个即系即系社交网站啊，或者去亲啲即系 IG 又好乜都好啦，即系最烦就系呢个呢，即系黑色星期五大减价优惠嘅，即系我所有 email 啊，所有即系嗰啲即系 social media、Facebook 啊，全部都系啲大减价、大减价、大减价。不过咧呢一个大减价点解我会讲喺呢个即系sex 呢个时段讲？出嚟咧，就系、是、咧，系 做咩？你会平让啊？贱卖啊！ 原来咧，即系我哋都好留意呢个网站嘅，不嬲都即系 P 字头啦，呢、這个播呢、這个成 你好留意 啊，梁少辉都留意嘅。呢个播呢个成人， 大家应该 sense 到噶啦，因为咧喺 lockdown 嘅日子里面咧，我哋成日都讲咧关于呢个西嘅好多消息噶。 系、啊， 若果我哋为听众着想咧，我哋真系要，尤其是喺今时今日咁多 fake news 散播嘅年代咧，我哋其实真系要做足功课去求证嘅。 诶、哎，冇错，所以 咁、 啊， 所以我哋真系，所以我哋真系要逼自己上去睇清楚，系咪即系我哋讲嘅嘢同我哋见到嘅嘢都系一样嘅嘢，咁然后先再同大家讲噶嘛。 系啊，我都真系头先即系又上呢个网站去求证， 头先都已经即刻要上一上。 緊急地上去 check 咗下，就係咧，因為原來佢即係佢原來佢又有呢、這個即係 Black Friday 嘅 special offer 啦。咁佢呢個 special offer 勁咯，就係、是、呢個咧即係 lifetime 嘅 membership， 仲要 premium 嘅，即係一口價嘅，即係你俾一個價錢咧，睇到你。即系死为止啦，真系。咁咧，即系嗰、那个诶，咁、即系佢仲拍咗一段 咧。即系点啊？即系自由定价，真系。 唔系，佢有一个底价嘅，系即系$200嘅。 $200系几多先？即系 lifetime。 lifetime 咪就系你一世咯，即系你嘅 account 俾一次钱。就係、是、 網站，除非佢唔運作咯。嗯， 係啦，即係你嘅 account 就永遠都可以即係睇曬所有嘅嘢啦，就係$200，但係咧就類似係每有人即係買一次咧，佢就會跳高$25嘅，直至去到$500為止啦，咁、哦、樣啦。咁、哦、但係其實如果你早買就早著數嗰啲啦。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其實即係我都 check 過，我點解要上去 check 咧？因為我想 check 下係咪真係咁抵啊？你知唔知啊？即係$200，即係永遠喎。咁原來咧，佢一年嘅年費咧係$95.88啊，即係其實$100到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多過兩年咧，你已經賺咗啦。 唔係嗱，我覺得抵嘅，因為我都求證過咧，其實佢嗰啲即係premium 啊，又即係甚至每個月俾嗰啲咧更加貴嘅。咁但係問題係，你係平，你係抵嘅，但係我係有個懷疑，就係到底你會長命過？个网站啊，定个网站会长命过你先？喂，以前我哋都用过系好多网站噶啦，话冇就冇啦，而家 ICQ 都冇咗啦，记唔记得有段日子我哋冇 ICQ 会死噶、嗯？记唔记得以前喺 Facebook 之前有个网站叫 MySpace 噶，冇咗啦，系嘛？喂，好多真系话冇就冇喎，呢个互联网嘅世界变得咁快，同埋今时今日呢两个礼拜，你上去 Facebook 啲人讲得最多嘅系咩啊？就叫大家移民啊嘛，移民去 MeWe 啊嘛， 系 喂 Facebook 都唔会系千秋万代噶。 咁我谂呢个网站应该仲有韧力挨多即系几年嘅。咁话晒佢都即系成立咗都，我谂都超过10年啦。咁佢亦都系最多即系 members 去 join 佢噶啦。即系我仲想讲嘅就系、是、其实咧，佢除咗呢啲咁嘅优惠啊，或者呢啲咁样嘅即系吸引人嘅目光招数之外咧，佢啲广告咧真系拍得会好嘅。即系如果你平时有追开，即系唔系佢啲片啊，佢啲广告咧。其实都即系好有季节性啦、 哦，我真系鼓励唔到啊！追剧就好多人追啫，煲剧就好多人煲啫，连 porn hub 你都要去追噶系嘛？即系你净系追住佢嗰啲剧咧，今次要睇第二集、第二个 season 咁样系嘛？ 佢呢一次你听我讲嘛，佢呢个广告真系好笑嘅，即系佢即系其实呢个 Black Friday 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唔知点解咧，其实系就系外国即系话Thanksgiving 之后嗰一日嘅星期五啦。咁就係 Black Friday 啦，佢哋咁講嘅。咁所以佢個廣告咧，都係講嘅一家人喺度啊，即係 Thanksgiving 啦。就每人講出嚟就話我哋今年有啲乜嘢要多謝咧？咁即係每個人都喺度講啦。咁就係因為其實佢哋都係一個，佢都係貼翻時事嘅，即係佢都係因為 COVID-19 咧，佢哋都係啊，即係講唔出有啲乜嘢要感謝，因為呢一年實在太多啲衰嘢啦。但係點知咧，即係個男主角嘅仔咧，突然間就即係拎出嚟嚇，我要感謝呢個網站嘅終身 membership 嘅優惠啊！跟住佢全家就突然間好多謝網站咁樣，即係咁樣嘅一個廣告去吸引人嚟睇，而再去即係吸引人嚟再買咯。咁我覺得依個手法其實都即係樂而不淫啦。咁大家又開心啦。咁其實即係你買唔買，其實我覺得對佢哋個影響都唔係好多嘅。但係佢依個咁樣嘅即係宣傳手法就即係好過唔係即係 sell 個平時成日話好多都係啲裸男啊裸女去吸引你咯。反而就係啲佢成日都係嘅。以前聖誕節咧都係玩啲温情嘢咁樣嘅，例如送呢個 membership 俾你公公啊。爷爷啊，因为佢太寂寞啦咁样。 但系其实佢今次呢个 package 咧就系 for 呢个 Thanksgiving 啦嘅 Black Friday 啦。咁但系其实佢有冇谂下嗱？你知好多时啲互联网咧，而家有啲 family package 噶嘛，系嘛，成家人可以用噶嘛，系咪？咁啊，同你个别自己每个人去即系订咧，其实计起上嚟咧，就反而有数噶嘛。咁佢会唔会有个 family package 咧？即系老豆 lock on 完，然后跟住个仔可以用咁啊？几好啊，我觉得。 我唔知咧，上网 check 下咯。 但我喺度谂紧咧，如果即系咁多人去即系 subscribe 呢一个服务啦，即系同埋佢，我觉得佢个定价咧，始终都唔系太亲民啦，即系未必即系每人会即系俾呢$100系嘛？ $200啊， 即系一。 哦，200蚊添啊，200蚊一炮过喎，一年去就年费咁样去俾。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即系个定价可以友善少少咧，我谂好多人都会 subscribe， 而且咧即系会拎住个电话咧周围去咧。咁就去上呢个网站啊，包括系乜嘢，包括就系去厕所。咁我相信呢有好多人呢。 你去厕所都要睇 porn 啊，你有冇咁忙啊？ 我就有，但我相信一定有囉，点会冇啫，一定有㗎。同埋厕所呢我想话可以做好多嘢㗎。不过呢如果你去台北嘅话呢下次就小心啲啦。如果你咁啱即系你嘅大便唔系咁畅通，而你又要去台湾嘅厕所呢，你都要小心啲。因为呢台北嘅所有捷运厕所呢将会安装一个新嘅仪器去度住啊你用咗个洗手间几耐啊。如果你用洗手间超过30分钟呢，全世界就会知㗎，佢就会哔哔哔哔哔哔哔警报啦。咁就有好多人就话啊，其实呢个措施可能都系针对一啲人啦，可能会系去呢一个公厕，即系喺佢个捷运站嘅厕所里面进行一啲 gathering 喎。咁或者啊，好似啊，即系好似阿 Coco 所讲，即系咁多人去抢住subscribe 呢一个网站嘅话呢，可能喺里面去欣赏啲片呢，咁都会有警报，全世界都知道你喺里面做緊啲乜嘢。 咁我哋唔好去，唔系我哋，即系嗰啲人唔好去。 你去得啦。 嗰啲人就唔好去捷运站囉，如果知道要做啲咁长时间嘅嘢咁样。 咁但係有啲人可能真係便秘呢，係需要长啲时间呢。 係呀、啊。咁咪全世界都知道你便秘囉，一样嘅啫。 咁我諗佢哋要有一个即係解决嘅方法囉，即係好似可能我哋去下，哎呀真係超过三分钟，我开到门先， 跟住又三分钟。唔係啲 人唔係，其实而家都系㗎嘛，即係譬如话唔好讲呢啲啦，譬如话我哋去 gym 咁先算啦，我去嗰间呢，即係其实嗰啲厕所呢系点呢，就其实佢系即係若干时候呢就会熄晒灯㗎啦，自己就算喺度冲緊凉嘅时候呢，佢为咗悭电呀，咁於是佢就無啦啦會自動會熄咁樣啦。咁突然間你喺漆黑之中呢仲喺度鏟返揀呢，你就要推開道門，然後喺度拍下手掌，然後先著返燈咁樣。 同埋你知啦，而家即係限即係如果喺香港發生嘅話啦，可能仲大件事嘅。你知又限聚令啦，咁就即係曾經都試過即係食肆又唔開呀，即係好多人其實要匿喺洗手間裏面食嘅。即係你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嘅話，你都唔好食超過30分鐘啦，即係又係會響嘅。 咁咪要小心啲啦。咁呢即係其實即係我諗限聚令期間呢都好多嘢我哋要即係改變呀，同埋好多嘢即係轉變咗我哋嘅生活方式啦。我仲有一單料想講下呢，就是、其實咧，咁呢個人咧，佢就唔係真係限聚令而咁樣去做嘅。我相信咧，但係因為限聚令期間咧，你又即係好多嘢可能喺屋企啦，好悶啦，就會同即係你屋企嘅玩具就越嚟越親密啦。咁呢一位呢、啊、一位人士咧就嚟自 你要講清楚係性玩具啦，好唔好 你以为是逼住支水枪好亲 啦，即系无啦啦，我突然间点解会 lockdown 期间同阿 LEGO 会好亲密咧？咁样 咁好就系佢嘅性玩具之一啦，就系、是、即系阿哈萨克斯坦入边有位健美嘅运动员、哦、叫做阿 Yuri 啊，咁啊男性嚟嘅，咁啊好大只嘅，其实如果你上嗰啲IG 咧，佢都好多 follower 嘅，佢成日都会即系唔着衫影下相啊，或者揽住佢嗰个亲爱嘅性玩具，即系嗰个女士嘅嘅形象咧，叫做 Margo 嘅Margo 啦。咁咧，其实去年12月咧，佢就向佢提出呢个求婚，而佢咁写话，佢当时就答应咗我啦，我真系唔知佢点样答应咗， 佢凭乜嘢话佢答应咗佢？ 岌佢个头咯，岌佢头。 Yes, I do. 哦，好啦，嗱，你应该系话，如果你OK 嘅话咧，你就唔喐啦。就系答应咗啦，咁佢就好开心啦，亦都系即系 IG 公布佢呢个消息啦。咁佢就话佢好得意啊，佢咁样写，佢话咧啊，其实夫妻之间咧系应该少说话，多联系。咁我哋佢话我同 Margo 嘅意识咧系唔系喺仅仅系对话之中可以交流嘅，即系。 即係佢寫咗好多呢啲嘢，點解佢要即係同佢結婚咁樣啦？因為其實結婚當日咧都有拍到一段片嘅，我都有上 IG 睇過。佢、真係有啲 friend 咧去即係恭賀佢啊，即係審曬啲花啊，而佢亦都同呢位 Margo 小姐咧就即係交換戒指啊、結婚啊、成咁樣啦。咁而我覺得最得意一樣嘢咧，佢咁樣寫喎，佢就話咧啊，其實咧我都係泛性戀嘅，我哋嘅故事咧就真係唔係即係性愛本身咁簡單嘅。跟住就補充話啦，其實咧我都好中意呢個即係 DBSM 嘅，即係嗰啲即係所謂嘅即係皮鞭預約榜啦，即係 SM 咁樣啦。佢話咧阿 Margo 小姐咧嘅忍耐力咧，真係唔係同人可以比美。 边极都唔会啊，都唔会嗌痛啊，真系 系我谂佢系点样去，即系可能系绑住佢四十个钟，佢都系可以继续生存到嘅，系佢嘅， 同埋点样捻佢条颈咧都唔会窒息嘅，咁样系咪 啊？系啦，或者系380度咁样扭佢只脚咧，即系360度 ，sorry， 360度咁扭佢只脚咧，其实佢都仍然系面，即系个面露笑容， 不改容啊。 系啊，免得改用嘅， 同埋掹咗只脚再安翻上去咧，其实都冇事嘅咁样。 系啦，咁都即系几得意啊！呢位阿 Yuri 先生， 佢搞咁多嘢，其实亦拗拉啫嘛，嘥气啦。 咁都几得意嘅，咁佢都话佢自己系泛性恋啦，咁大家我哋都应该接受，即系泛性恋人士咧，其实真系会喜欢一啲咧，即系可能男啦、女啦，或者 anything in between 啦、或者系即生物啦，或者死物，佢哋都可能真系会去即系恋上嘅。咁其实即系即系啲报纸都或者啲人喺 IG 上面咧，都系即系衷心祝福佢啦，希望佢同阿 Margo 有一段即系快乐嘅婚姻。 系啊，咁但系呢个都唔算夸张啦。以前好似我哋睇过一单新闻咧，就个女士咧就系话要同一样嘢结婚嘛，嗰个系摩天轮啊嘛。真系幸福的摩天轮。 系有榴莲啊！ 呢个我觉得真系最爆啊！你千拣万拣，你要拣个最高难度摩天轮，做嗰个摩天轮唔系属于你嘅、哦。 咁佢会咁？如果佢哋咪唔可以一齐瞓咯？ 系啊，咁佢咪就每日都要走去排队，每日都要排队上个摩天轮咯。仲要但求摩天轮千祈唔好拆添。 咁或者佢可能就话啊，我老公咧，即系我唔知佢男定女啦。我老公咧就可以即系再大家去即系玩嘅，咁可能又可以收下钱。咁可能佢即系嫁俾个摩天轮咧，都系想即系赚下外快都唔定。 即系佢攞佢老公出嚟搵外快。 系啦， 系 可能系咁谂 啊，摇钱轮啦，就系咁解。OK， 不过喺呢啲咁嘅 lockdown 日子啦，咁啊限聚令咧就最终咧就系每个人咧都只可以同一个人咧就同台食饭啦。咁啊久而久之会唔会令到咧以前我哋都觉得，sex 多都其实即系啱某啲人嘅口味嘅啫。会唔会迟啲我哋都已经开始习惯就系、是，好似即系屋企里面咧摆个 sex 多坐喺 sofa 度都好啊，都会觉得屋企冇咁孤单啊，热闹啲咁样。 有啲温暖感啊！ 好啦，咁今晚嘅 sex topic 咧，希望可以喺呢个天寒地冻嘅日子里面咧，都可以为大家加少少体温，同埋唔知大家会唔会听到有少少兴咧？兴啊！ 多翻啲温度啊！ 有翻啲温度系嘛 ？OK， 人间温暖系嘛 ？OK， 咁希望大家千祈唔好着凉啦。咁同埋继续都系老掉大牙嘅一句啦。咁就系疫情第四波咧，都系继续非常之系一个凶险嘅期间嘅。希望大家千祈都唔可以怠慢同埋掉以轻心啦。希望大家 stay safe、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喺二台，星期六晚12点嘅自己人啦， 拜拜 拜 拜。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